天色或正是那样快，沿路一起走几丈街，还记得街道出一望，还燃亮那份未温的一档，剪影的你轮廓太好，凝住眼泪在今世照天地，仿佛想不起自己，未忘相约看漫天远飞，算会与你分离，猜绝的戏，心忘记我便知己，迷恋着天地，只恐怕不得自己，未忘跟你约定，假如忘记Thank you.